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李娟的散文《喀乌图奇怪的银行》。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李娟的有些散文的标题很像童话，比如我们昨天欣赏的《离春天20公分的雪兔》，和今天要欣赏的《喀乌图奇怪的银行》。这确实代表了李娟散文的一种特质，那就是纯真感。她以一种很天真的眼光看待周遭，就像孩子一样。下面就请欣赏《喀乌图奇怪的银行》。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喀乌图的乡政府是村子西边树林里的一排红屋顶小房子，那里一点都不严肃，到处都是麻雀和野鸽子，还有一群呱啦鸡整天在政府办公室窗外的树丛中呱嗒呱嗒地东突西窜，啄木鸟不停地在高处哆哆哆啄着木头，乌鸦也呼啦啦到处乱飞。喀乌图的邮政所则是一个较为精致的红砖房子，还有黄艳艳的木头屋顶和雪白的木头栅栏。可惜这么漂亮的邮政所从没见过开门营业。听说邮政所的所长很多年前在县城买了房子，举家搬走了，从此成为城里人，再也没有回过喀乌图。但说起来仍然还是喀乌图邮政所的所长，真是奇怪。除了所长，邮政所还有一个工作人员，但平时是村里的泥瓦匠，谁家有活干就去帮着打打零工，偶尔仿佛某天突然记起来了才挨家挨户送一次信。还有一次他挨家挨户上门征订杂志，我们就很高兴地订了两份，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着一本。不过在他那里还是能买上邮票和信封的，但却不是在邮政所那个童话般的红房子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那天我打听了半个村子才拐弯抹角找到他家，他把他家床上的毡子掀起一角，伸手进去摸了半天，终于摸出来一沓子哈萨克文旧报纸，公家的邮票和信封就在里面夹着，居然和他老祖母的绣花毡的花样子放在一起。喀乌图的银行其实只是个小信用社而已，但我们都称之为银行，就在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比起乡政府和邮政所，银行朴实了许多，也是红砖的平房，屋前的小院子围着整齐低矮的木头栅栏，沿着木头栅栏一溜栽着十来棵高大的柳树和杨树。院门低矮，栅栏边挂着信用社的小铜匾，一条碎石小路从院门直直地通向红房子台阶下。红房子屋檐上长满了深深的野草，院子里稀稀拉拉种着些月季花和两三棵向日葵。院子一角有一眼井，井台又滑又亮，另一个角落的小木棚里堆满了煤。如果在院子里再拴一条狗的话，就和一般人家的院子没什么区别了。院子里那几棵大树之间牵了好几根绳子，估计是用来晾衣服的，而那一片也正是坦阔向阳的地方。于是我洗了衣服就端一大盆过去，花花绿绿地晒了几大排，晾不下的东西就一件一件地高高搭在树枝上。我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好地方， 结果可是把他们的行长给气坏了。他拽下我晾着的大床单，一路挥舞着穿过马路跑到我家来，啊啊呀呀，嚷嚷半天也没说清楚什么，总之就是不能在那儿晾。真是的，不让晾衣服的话，牵几根绳子在那儿干啥？后来再想想又有趣，我居然在银行门口晾内衣和红花绿叶的床单。 这个银行这么小，这么不起眼，里面也肯定没什么钱的，而且我几乎也没有看见有人进去过。再而且，银行上班的那几个伙计每天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到处赊账。银行的达无列在我们家商店抵押的那顶皮帽子，从上个冬天一直放到了这个冬天，都还没有来赎呢。他一定很矛盾吧？想要帽子的话得还债，不赎吧，冬天得戴帽子啊。另外买帽子的话还是得花钱，反正怎么着都得花钱。我们这里的小孩子到了夏天都喜欢光着屁股在银行院子里玩，因为经过银行院子的小水渠里有很多小鱼苗子游来游去。另外银行院子里的树也长得挺好，是那种最适合让人去爬的，枝枝丫丫特别多，树干长得曲里拐弯，随便一个鼓出来的大树兜上都能攀着站个人。于是这些树上便总是人满为患，抬头冲那大喊一声，所有脑袋转过来，所有眼睛看过来，一般来说喊的人当然是银行行长。于是这棵砌满了孩子们的树在下一秒钟内像掉果子一样扑扑通通，转眼间就一个也没有了，只剩一地的树叶。一整个夏天这个银行安安静静的，我想在那里上班一定很惬意，大约什么也不用干，把房子守好了就行了。而且那里树又多，肯定很凉快，而我们家店里热死了，周围一棵树也没有，光秃秃袒露在日光下，坐在房间里挥汗如雨。我天天到银行院子里那眼睛里提水，看着向日葵一天一天高了，叶子越抽越密。哎，要是我们住在那里面就好了，我很喜欢院子里那条小渠，水总是很清，水边长满了开黄花的蒲公英。冬天的时候，银行的那几个职工几乎就不怎么上班了，因此作为对街邻居，我经常可以看到的情景是银行院子里平整地铺着墨烯厚的积雪，雪上深深陷着一串脚印，偶尔回单位办点事儿的职工进去时都只踩着同一串脚印，聪明的其实是毫无办法的进去。因此整个冬天里银行门口就只有那一串脚印。长达半年的冬天结束之后，我妈就开始做准备要随牧民进山了。凡是我们这里做生意的人，夏天大多都会开流动的商店跟着羊群走，夏牧场上做生意利润很高的，我们也想那样做，但要准备充足的商品的话我们资金又不够，于是我妈把主意打到银行那里了。有一天他去贷款，天哪，他是怎么把款贷到手的？要知道我们这个小银行的贷款只有一种，就是春耕前的农业贷款，可是他不但不是农民，连本地人都算不上。我们才来喀无图开店一年多时间，甚至连富蕴县人都算不上，虽然来到富蕴县快20年了，但仍然没有当地户口，反正他后来就贷上了。总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意思不贷给我们吧。对了，这家银行一年到头冷冷清清的，可是到了农业贷款发放那两天却热闹非凡，一大早还没上班，人们就在门口排队等候了，几百公里以外的老乡也赶来了。喀无图乡地形狭长，东西不过几十公里，南北却长达好几百公里。银行院子里周围的木栅栏上系满了马，马路上也三三两两聚拢着人，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有关贷款的话题。有趣的是，大概是这种贷款在当地发放每两年的原因吧，当地人对贷款这一概念的认识模糊到居然以为那就是国家发给大家随便用的钱，哪怕家里明明不缺钱也要想办法带回家放着，起码我们了解到的是这样的。我妈问他们，难道不想还了吗？那人就很奇怪地回答，为什么不还？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吗？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我妈，她怎么带上款的？ 那一天他却排了一上午的队，中午快吃饭时我去找他回家，穿过银行院子里热闹的人群，好容易挤进门去，一脚踏进去就傻眼了，黑压压一片人头。银行屋里的情形是现在地里半米深的，一进门就是台阶，所以我所站的门口位置是最高处，但居高临下扫视了半天，也认不出我妈究竟是哪个后脑勺。里面闹哄哄的嚷了好几嗓子，才看到她回过头来，高举着一个信封，努力地挤在人堆里，想要离开柜台。那是我第一次眼见银行内部的情形，很小很小，焊了铁栅栏的柜台外不过十几个平方的空地，红砖铺的地板，金色的锡纸彩带编成一面天花板绑在上方，木头窗台刷成了绿漆。就这样钱带到手了，虽然不过3000块钱，但是不好意思的是好长时间都没还。据我妈的说法是那个银行的行长调走了，实在是不知道该还给谁，也从来没人找上门来提这事儿。而且后来我们又搬了好几次家。2006年夏天，那笔钱到底还是还掉了，因为那个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到夏牧场走亲戚，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不小心竟撞进了我们家。 好了，朋友们，李娟的散文《喀无图奇怪的银行》我们欣赏完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曾经说，我在台北读到了李娟，真不可思议，我同时就在李娟那唯一无二的新疆。其实很多读者也有相似的感觉，李娟的新疆是那样不可思议，又那样合情合理。我们可以想象新疆的生活和我们身边的生活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究竟是如何不同。现在我们知道答案了，不能说那里是落后的，只能说那里是不同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进屋以后，告诉雨果，他们奉赫德雷的命令来检查他的行李，并且按照惯例搜索房间。雨果以自我尊重的名义拒绝接受检查，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使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尊重自我的权利。雨果的态度受到两名出身无产者的警卫的嘲笑，我的小乖乖，我们入党是因为我们受够了挨饿的罪。双方争执不下，请来了赫德雷，赫德雷心平气和，富于人情味的为双方做了调解，而且表示了对雨果的信任。不过他坚持要做必要的搜查，因为两个星期前他就得到消息，有人将对他行刺。两名警卫检查到那个手提箱时，雨果心惊胆战，紧张的脸色发白。这一切没逃过赫德雷敏锐的目光。警卫出去后，赫德雷盯着雨果，突然急促而严厉地追问道，搜查这箱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害怕？里面到底有什么？雨果掩饰说，里面装的是纯属于私人的东西。赫德雷亲自动手检查，见到的是那些雨果对妻子都隐瞒的幼年时期的照片。通过这件事，赫德雷不但放了心，而且对这位穿着体面、具有强烈自尊心的阔少爷的心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过这次接触，杰西卡显然对赫德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屋里只剩下这对年轻夫妇的时候，杰西卡从怀里掏出手枪说，你跑去开门时，我揣起了它。雨果接过枪，再一次严肃地告诉妻子他的秘密使命。但就像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那样，妻子半真半假地把这一切当做了演戏。